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喜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眼卷，后期雨桐。第五集，还敢作妖上。待他青着一张脸到了御书房，里头轩辕岭正和陈荣下棋。这陈荣本是罪臣，之后先帝在时，陈家因为梁准贪污案被贬斥，三代不得入仕，因此陈荣走不了科举的路子，只能靠着贤王举荐。可他本人学识极好，博古通今，能言善辩，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，只是因为出身脾性有些古怪，不怎么爱搭理人，倒是与承欢颇有几分相似。可陈荣毕竟是有才干的人，这般性情只能说是清高，承欢那样的却要被戳着脊梁骨说小人。张晋忠摇头叹气，心想承欢也是真糊涂，他们这些人浑浑噩噩能活几十年也就是了，做什么非要动心？情情爱爱的事儿是奴才该想的吗？御书房里，轩辕岭落下最后一字，眉梢微扬， 你这棋路与皇兄颇为相似啊。 陈荣这一局输得彻底，眼底有些不服气，一边捡棋子一边应了一声， 臣学的不好，比不过先王殿下。 轩辕岭有些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，只是觉得看见他就高兴，听他这话像是不甚喜欢这个话题的，便闭了嘴，绞尽脑汁想有没有别的话可说。冷不丁看见张晋忠戳在门边，便想起承欢来，听说那奴才发热，也不知现在好了没有，不过那一身的伤就是退了烧，短期内也应该动弹不了才对，他总算能清静些日子。却不料陈荣竟然在此时提起了承欢， 先前听说陈公公受了罚，先王殿下心里过意不去，命臣代为探望。 轩辕林脸色一沉，承欢那张嘴若是见了陈荣，指不定会说出什么话来，这些读书人脾性大，说不定会出什么事，还是不见得好， 朕罚他闭门思过，日后再说吧。 陈荣动作一顿，虽然不甚高兴，可毕竟是皇帝的话，他也只能应了一声，心中却着实失望之极。他从小就不是宽厚的性子，最喜欢的就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当日承欢当着贤王府一众下人的面百般刁难他，他心里恨得牙痒。就算皇帝下令杖责承欢，可在他眼里并不算数，有些报复必然要自己亲手还回去，才能消得了心头的恨意。他这厢在心里努力劝慰自己另寻机会，结果一抬头就瞧见御书房的屏风后头露出个人头来，样子十分眼熟。他愣了愣，脸色阴郁下来， 陈公公。 轩辕岭一愣，顺着陈荣的视线看过去，果然瞧见承欢正趴着屏风探头探脑，一副做贼的模样。他脸色一变，火气上涌，大步走过去，提着衣领将人拽到跟前来， 你不要命了？ 伤得这样重，这才几天功夫竟然敢下地，还走了这许久的路来御书房，是生怕自己落不下残疾不成？然而他这腔火气过去却反应过来，他前脚才说了承欢在禁足，这奴才后脚就出现在人前，简直就是在打他的脸。他脸色阴郁，看起来凶巴巴的很骇人，承欢却见惯了他这副模样，笑嘻嘻的抱着他的胳膊。 皇上息怒，奴才好几天没有吃饭了，来取些银子买些好饭菜。 轩辕岭火气一顿，手不自觉地就松开了。 眼看着他一瘸一拐地奔着博古架去了。那上头摆着的都是珍品，多的是各国进贡的宝贝，价值连城。程欢对着架子认了一会儿，才伸手拿过一只不甚起眼的花瓶，从里面掏出来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布包，也瞧不出来里面到底裹了多少银子。陈荣嘲讽地笑了笑， 哼，陈公公可是皇上眼前的红人，谁敢饿着你？这几日没吃饭，莫不是心里有气，吃不下去吧？ 程欢这人素来刻薄，可说话直来直去，并不晓得太多弯弯绕绕，如同他厌恶陈荣，就只会明目张胆地欺负他，也不管会不会把自己搭进去。可张晋忠和轩辕凛都是人精啊，一耳朵就听出来，他这是在暗指程欢对皇帝心存怨恨，乃是大不敬之罪。张晋忠神情一动，不自觉看向程欢，唯恐他犯浑，闯进陈荣设下的圈套了。哪料这程欢仿佛根本没听见似的，掏了银子就走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浑然将陈荣忽视个彻底。陈荣愣了愣，脸上一红。 你， 程欢到了门口才想起来还要和轩辕凛告退，便靠着门框补了一句， 奴才告退。 转身却一头撞在柱子上，懵了几息才捂着头叫了一声，晃晃悠悠地走了。张晋忠猜着他是发烧烧糊涂了，才不敢让他自己走，连忙喊了个小太监跟上去照料着，却不敢回头看轩辕凛的脸色。这么一遭赤裸裸的打脸，谁都扛不住。果然没多久，陈荣便自御书房里走出来，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，竟有所指道， 人说误伤其类，张公公怎么看？ 张晋忠呵呵一笑，假装自己没听懂，并不接话。陈荣哼了一声，甩袖走了。张晋忠摇头，这位看着可真是不好相遇，眼下刚入朝便如此张扬，倘若在朝中站稳了脚跟，他心里一叹，为程欢日后的路觉得揪心。他正走神，轩辕凛就黑着脸从御书房里走出来，一声不吭地朝前走。张晋忠吞了吞口水，直觉他这是要去找程欢算账。然而一行人到了程欢的居所，里头却空无一人。前些日子程欢拖在井边的血衣还没有被收起来，青砖地面上血水流过的痕迹也十分清晰，一眼看去竟像极了凶案现场。张晋忠屋里屋外找了一通，没瞧见人，连忙找人去问，却是转了一圈也没瞧见别人。他有些怒了，昨日他来了一早，本以为那些小太监多少能看着他的威严伺候着程欢，却没想到对方竟然理都不理。如此说来，程欢应当是真的是自那日挨打回来再没有吃过饭。这已经过去了三天，再待下去就要饿死了，所以他才拖着那样的身体去御书房寻摸银子。轩辕凛虽然没问一句，可已然猜到了前因后果，脸色越发阴沉难看，冷冷笑了一声，却是骂程欢的，平日里那样刻薄，出了事才让人恨不得都踩他一脚，这样的混账早死早干净。然而程欢到底是他身边的奴才，他钦点的大总管，竟然被人这般对待，分明是没将他放在眼里。张晋忠，轩辕凛道，眼底阴沉沉的都是寒意。张晋忠连忙应了一声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便被惊得低下了头，只竖起耳朵听他吩咐，传内侍省的人来将这些奴才带回去，好好教教规矩。张晋忠连忙应声，心里忍不住琢磨，轩辕凛这旨意下的几分是为了他的颜面，几分是为了公规，几分又是为了承欢。主仆二人在那座小院子里 坐了近一个时辰，程欢才打着饱嗝晃晃悠悠走进来，一瞧见屋子里的两个人，当即愣了一下，随即脸上就堆起了笑，跪下给轩辕林请安。他这一磕头，两个人目光都是一顿，他后背又是血淋淋的一片了。工人的衣裳多是深色，轻易并不能看出血迹，只是半年前太皇太后薨逝，轩辕林下旨全国服丧，工人才能套上一层麻衣，将这血迹衬得十分鲜明。张晋忠连忙将他扶起来， 你这又是去做了什么？一身的血。 程欢困惑的 唉 了一声，抬起胳膊上下打量自己，奋力扭头往后面看，只是伤都在背上，他也看不见什么，只好放弃，恍然大悟道， 怪不得头有点晕，原来是又流血了。 他看了看没动弹的轩辕林，咧开嘴笑起来， 皇上是来看奴才的？ 张晋忠心里叹气，心想这哪里是要来看你的，分明是要来找你算账的，只是他这一身狼狈，轩辕林只怕开不了口了。他果然只是沉着脸盯着程欢看，外头阳光好，程欢被阳光一照，越发显得单薄瘦弱，一张本就白皙有些过头的脸越发不见血色，就连嘴唇也惨白如纸，只剩一双黑漆漆的眼睛还滴溜溜乱转，证明他是个活人。轩辕林甩了下袖子， 你以为你这一身的血，朕就会饶了你擅闯御书房的罪？ 张晋忠不曾想轩辕林眼见程欢如此凄惨，竟还要追究过错，连忙替他讨饶。 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，程欢伤势未愈，实在受不了罚了。您若是真想追究，不如撤了先前的旨意，让御医赶快来瞧瞧，治好了这回的伤啊，您想怎么罚就怎么罚。 轩辕里眉头一拧， 朕的旨意。 张晋忠心里一叹，所谓贵人多忘事就是这样，奴才受了多少苦，能不能保住命，在上位者眼里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。轩辕凛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些，他想起来自己的确说过类似的话，可他只是说当时不必去，哪里有不许他医治的旨意，他何曾这样狠毒过，打了人却不许人家看诊。他不自觉看向程欢，对方大约是吃多了，正不停地打嗝。张晋忠想给他递杯水，却找了一圈都没找到，只好出去喊人送茶水来。程欢打了个哈欠， 张公，公，我这嗝里井里都是水。 张晋忠被他气得想笑， 井里的都是生水，能喝吗？ 程欢从来都过得粗糙，寒冬腊月也喝冷水，此时被张晋忠一训斥，很有些不以为然，自顾自去了院子里，弯腰去打水。他以为吃了饭又习惯了这身疼，打水应该是不费事儿的，却不想身体还是虚，一用力眼前就是一黑，身体笔直地朝着井口栽了进去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